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转心仪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仲甫起兵失败，纵身跳入河中，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无情的河水，时年30岁。李仲润被处斩，李仲甫跳河，李仲俊起兵被杀，李仲茂被禅让，中宗李显名下总共4个儿子，结果4个儿子的人生都是悲剧。其实李显名下皇子的悲剧并非是个例，这样的悲剧早已经在李唐皇室蔓延着。无论是李渊的皇子，还是李世民的皇子，亦或是李治的皇子，悲剧都是永恒的主题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怎么会呢？不都是金枝玉叶吗？要命就要命在金枝玉叶上。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，理顺一下前几任皇子的人生命运，看一看他们各自的人生结局，相信会让你对皇子产生新的认识。李渊22个儿子，如果把早婚也算作正常去世，那么李渊的22个皇子当中，有9位皇子是非正常死亡。尹太子建成，高祖长子，死于玄武门之变。朝王元吉，高祖第四子，死于玄武门之变。楚王智云，高祖第5子。太原起兵时，李建成和李元吉逃走的时候没有通知他，结果被官府扭送到长安公开问斩，时年13岁。金王元景，高祖第6子，永徽4年，坐与房遗爱谋反赐死。汉王元昌，高祖第7子，贞观17年，卷入李承乾谋反，被勒令家中自杀。韩王元嘉，高祖第11子，垂拱4年被牵连谋反，伏诛。 霍王元轨，高祖第十四子。垂拱四年，被牵连进李贞起兵事件，徙居黔州，坐着囚车行至陈仓而死。书王元明，高祖第十八子，永昌年，为秋神祭所献，被诛。鲁王林奎，高祖第十九子，垂拱四年，被牵连进李贞起兵事件，配留镇州，自缢而死。我们再来看看李世民的十四个皇子的命运。如果把争储失败、郁闷一生的李承乾和李泰也算善终的话，李世民十四个皇子非正常死亡的六人。吴王克，太宗第三子，永徽四年，被诬会同房遗爱谋反，被诛。庶人佑，太宗第五子，贞观十七年谋反伏诛。蒋王运，太宗第七子，上元元年，有人诬告李运谋反，惶恐中自杀。越王真，太宗第八子，垂拱三年七月起兵失败，饮药而死。纪王慎，太宗第十子，垂拱年间被牵连进李贞起兵事件，被改姓毁氏，载以砍车流放岭南，至蒲州而卒。曹王明，太宗第十四子，永隆元年，因与庶人李贤交往，降封零陵王，徙于黔州，后被逼迫自杀。再来看看李治八个皇子的命运。燕王忠，被许敬宗诬告与上官仪谋反，赐死，时年二十岁。悼王孝，早薨。泽王上金，在初元年被诬告谋反，狱中自杀。许王素杰，在初元年被诬告谋反，在洛阳城门南被缢死。孝敬皇帝弘，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，中毒薨，时年二十三岁。张怀太子贤，文明元年，武则天授意酷吏，破令自杀。中宗李显，两次登基称帝，公元710年被毒身亡。睿宗李旦，两次登基称帝，三让皇位，让母，让兄，让子。对于李治皇子的命运，我们的总结是七个悲剧加一个准悲剧。当然，相比于李显的皇子，李治还是有骄傲资本的，至少自己还有李旦这个儿子，至少自己还有李隆基这样的孙子。李显呢，他的四个皇子的命运是这样的。长子李仲润，因议论二张专权，被武则天处死。次子李仲福，公元710年起兵失败，投河身死。三子李仲俊，公元707年起兵失败，被杀身死。四子李仲茂，公元710年被禅让，四年后卒于房州。四个皇子，四出悲剧，经历不完全相似，悲剧的主题却是一脉相连的。到这时，你还羡慕皇子的身份吗？当个凡人不是挺好的吗？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 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公元710年11月2日，皇帝李旦将兄长李显安葬于定陵，奉上庙号中宗。自此李显盖棺定论，无论是委屈还是不服，他的一生就定格在中宗这个庙号之上。心比天高的韦皇后没能够随葬定陵，她已经被废为庶人，没有资格陪葬，混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连陪葬的资格都混丢了，这辈子真是白混了。那么谁来顶替韦皇后的空缺呢？大臣们便想到了当年被武则天活活饿死的王妃赵女士，她可以光明正大的陪葬。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，没有人知道赵女士埋在哪儿，就像李隆基不知道自己生母埋在哪里是一样的。没有办法，大臣们只能用衣服替代，他们找出了赵女士当年参加祭祀时穿过的衣服，然后举行了招魂入棺仪式。中宗李显就这样与赵女士的衣服长眠于地下。从这时候起，李唐王朝完全走进李旦时代，太子李隆基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太子生活，对于眼前的一切他很满意。如果不是祖母武则天打乱了李唐王朝的正常秩序，父亲李旦这个排行最小的儿子怎么会继承大统呢？如果不是祖母颠覆了正常的纲常，自己这个排行第三的皇子怎么可能成为太子呢？看来生活中的变化也未必是件坏事，至少自己和父亲就是生活的受益者，只是受益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人还是要活在当下。在李旦和李隆基的努力之下，李唐王朝的秩序基本恢复，而李旦启用的姚崇和宋璟已经表现出了良相的潜质。短短几个月内，他们已经清退了大量的邪风官，官场风气大为改观，看来还是事在人为。一切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李隆基只是有些隐隐担忧，父亲这个皇帝当的还是没有底气。每逢宰相向他汇报，他居然先问与太平公主商量没有，然后再问与三郎及李隆基商量过没有，一点都没有自己的主见。想到这里，李隆基叹息一声，性格真的是与生俱来，靠后天的改变实在太难。李隆基不再去想父亲，他转而想起了姑姑太平公主。自从父亲登基以来，姑姑在朝中越来越红，朝中宰相甚至都由他来指定，七个宰相有五个出自姑姑的推荐。姑姑是不是对朝政太热衷了呢？或许姑姑身上有祖母的遗传，所以她想学习祖母，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，祖母和韦皇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 难道姑姑还想还原那个时代？不行，绝不行。天下是李家的天下，天下是高祖太宗抵定的天下，李唐王朝的皇权绝不允许他人染指。或许我应该做点什么了。李隆基这样暗自对自己说道。 漂泊摆渡，临安却孤独，问天地向谁倾诉，千载历史我回顾，恩怨情仇怎堪数，帝王家终究是不归路，火气嚣张不忍看，神鬼漫长谁轻叹，恩怨情仇我独伤，我到底守的是谁的江山，无言一笑无自卑，眼带着 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，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，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， 一首歌，见证了一段青春， 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再欢多节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心不作欢大吉神，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心不作欢大吉神，幸福生活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墙上一点点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。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说轻轻弯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许多的童年幻想。 阳光， 阳光， 沙滩， 沙滩， 海浪，仙人掌， 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